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啊，有这么一对夫妻呢，周末没事在一块聊天。 哎，今儿我陪我老板和客户打了一场高尔夫，我总算明白高尔夫怎么回事了。不过我就不能理解，男人干嘛那么爱打高尔夫啊？ 丈夫答道：“你能提这问题，就足见得你不懂高尔夫球的比赛规则。你要知道规则了，你就会感兴趣。” 不是，我本来也想了解一下高尔夫什么规则，所以我问老板一问题。可是问完之后吧，我发现我们老板脸色不对了，我就不敢问下去了。 不就是了解点规则吗？怎么他就不高兴了？你都问人什么了？ 也没问什么，我当时就问我老板，我说老板，您上果岭之前是不是必须得把球打水里头去啊？ 有一天在小镇上，格林夫人去世了，这葬礼啊非常隆重，安排在当地的小教堂里头举行。仪式结束之后呢，人们就抬着棺材向教堂外的墓地走去。就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拐角处啊，这抬棺材的人一个不小心把棺材碰到墙上去了。这个时候就听棺材里传出了一声微弱的呻吟声，周围的人都吓坏了，赶紧打开棺材，只见格林夫人还有股气儿呢。于是乎，抬棺材的人马上把格林夫人送到了医院进行急救。而在半个月的治疗之后，奇迹发生了，格林夫人起死回生，而且康复的速度非常快，她又开始在小镇上愉快的生活。又过了十年，格林夫人再一次去世了，葬礼依旧非常隆重，同样是在镇上的小教堂里举行。而在仪式过后呢，人们又开始抬着格林夫人的棺材向外走。而这一次，当人们快走到那个特别狭窄的小过道的时候，走在人群后面的格林先生突然抬高了嗓门，向抬棺材的人喊道： 嗨，你们几个给我小心点，这回可千万别再碰着墙了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话说马克医生在一家专门的做激光矫正视力手术的眼科诊所工作，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让病人放松心情然后做手术。有一次来诊所的一个病人特别的害怕，手术还没开始啊，这女的身体就不听使唤的发抖起来了，无论马克说什么这病人都镇定不下来。不过呢，经过一番努力之后，医生还是完成了这位女士左眼的手术。接下来啊，准备给这位病人做右眼了。这个时候马克大夫想让病人知道手术很顺利，于是他就拍了拍这个女士的肩膀安慰道： 夫人别担心，您现在只剩下一只眼睛了，一定要放松放松。 话说这天一大早，史密斯先生愁眉苦脸地找到了自己的心理医生，对人家说道： 大夫帮帮我吧，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好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位老朋友，于是我就上前跟他打了个招呼，可是我把自己给喊醒了，把我太太也吵醒了。 听了这话，心理医生很不高兴： 你这事儿有点麻烦，不太好办。你给我记住了，史密斯先生，平常要多练习，以后不管在哪儿遇到什么熟人，你只要挥挥手就行了，习惯很重要，懂吗？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小男孩杰克第一天到新学校上课，放学之后呢，他马上跑回家对母亲说道： 妈妈，今天老师问我，咱们家里有没有快要上学的弟弟和妹妹？ 妈妈回答道：你们学校的老师可真好，对我们家这么感兴趣。你有没有清楚明白地告诉老师你是个独生子啊？ 我告诉老师啊，然后老师就拍着我的肩膀说，谢天谢地，噩梦终于结束了。 话说杰克先生是一所大医院里非常著名的麻醉师，他经常接到紧急电话。这天深夜，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因为急性阑尾炎被送进了手术室，情急之下，主治医师又给杰克打了电话。这杰克来到现场之后啊，只见这个小男孩穿着一条牛仔裤，头发很长，而且呢，当时身体因为疼痛已经扭曲的不成样子了。而陪同这个小男孩一起到医院来的这个男孩的妈妈，在手术前啊，把这个麻醉师杰克叫到了一边，塞给了杰克先生200块钱。这杰克先生很诧异。 女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要知道这是我的工作，你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？ 听了这话，这夫人只解释，您别生气，麻醉师先生，我听说您是这家医院最好的麻醉师，所以我想求您帮个忙，您能不能把我儿子麻倒了之后顺便帮他剃个头？ 去一表爱了解，只 想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想忘了谁，红尘最微醺的岁月我永无悔，可永是爱你的美。 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下午啊，小胖的爷爷推着童车去托儿所接小胖去了。这小胖呢，刚给接出来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年纪比他大一点的小女孩小玲玲，一个人从幼儿园里头蹦蹦跳跳的就出来了。路过这爷俩身边的时候呢，这小玲玲就冲着小胖爷爷说了一句：“ 爷爷，小胖跟您长得可真像。” 当爷爷的非常高兴。 是吗？那你看哪儿长得最像啊？ 你们俩嘴里都没牙。 有这么一天下午，在街边的一家五金商店里，一位顾客向服务员问道：“ 请问这是什么？” 先生，这是我们新开发出来的油锯，每个小时能够锯40棵树。 是吗？那我要一个。 说完这话之后啊，顾客付了钱，拿着油锯就走了。第二天，这位顾客又来到了这家商店，找到了同样的这位服务员，冲服务员大声喊道：“ 你们这些骗子都是在放屁！告诉我，这个油锯一个小时能锯40棵树，我昨天整整锯了一天，才锯了5棵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 服务员听到顾客的话，赶紧赔不是。 对不起先生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得详细的记录一下，请您告诉我，您给油锯加的是几号汽油？ 什么？还要加汽油？你们这堆骗子为什么买的时候不告诉我？ 有这么一位兽医兰伯先生开了一家诊所。这天早晨，他发现有一个狗主人带着自己的狗来了，而且是兴冲冲走进了这家兽医诊所。看着顾客一进屋，兰伯先生赶紧迎上前去：“ 尊敬的先生您好，需要我帮您做点什么吗？” 是这样的先生，我从你们这儿路过的时候看见了你们的广告，说你们这儿正在出售一种训练狗的录像带，我想买一盘。 没问题先生，您稍后，我这就给您拿。 说了这话之后，这兰博先生赶紧去仓库拿了一盘这种训练狗的录像带交给了这顾客。这顾客也很干脆，接过录像带就付了账。这兰博非常高兴，毕竟新店开张嘛。可是没想到这顾客一边交钱啊，一边问了兰博先生另外一个问题。 这真是太棒了先生， 我还是第一次买这玩意儿，所以得多问您一句，你能不能再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你卖给我的这盘录像带，是不是速成的那种？到底要让我的狗看几遍才能全学会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天下午，有俩好朋友坐在一块聊天。 杰克，最近听说你拼命练钢琴，一天要练七八个小时，这是为什么？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 有想法？有什么想法？ 我想买我邻居家的房子。 话说有这么个旅行者啊，他在仙女湖这样神圣的地方正洗澡呢，他突然看见一个当地人从湖边过，于是他扯着脖子冲当地人非常友好的喊道： 嘿，朋友，我在这个神圣的湖里洗澡的时候，我的脸到底应该朝哪边看才好呢？ 这个当地人也很友好的冲这位旅游者喊道： 出于安全的考虑，您最好把您的脸一直朝向您放衣服的那边。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托马先生这天看到好久没见的邻居波尔先生，于是呢就上前打招呼。 这不是波尔先生吗？您这趟去海滨度假一定休息得非常好吧？瞧您的气色多好啊，脸蛋肉乎乎红扑扑的，您都在海滩上做哪些运动了？ 波尔先生答道： 是啊，托马先生，你也看出来了，其实我在海滩上度假的时候没干别的，就因为我老婆是个财迷，所以每次要用橡皮艇的时候，我只能自己把她吹起来。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